了了， 没有，没有，电影，电影，买，买，啤酒，啤酒，起床，起床，工作，工作，休息，休息，玩儿，玩儿，跟，跟，一起，一起，还，还，咱们，咱们，啊，啊，汉堡，汉堡，怎么样，怎么样，行，行，今天，今天，请客，请客，快，快，走，走，叫，叫，名字，名字，金炫景，金炫景，贵，贵，姓，姓，同学，同学，午饭，午饭。기본문형1 一，我吃了。二，我吃饭了。三，我男朋友看了。四，我男朋友看电影了。五，我女朋友买了。六，我女朋友买啤酒了。七，她起床了。八，她工作了。九，她休息了。十，她玩了。 응용문형 1-1 一，我没吃饭。二，我们没看电影。三，他没买啤酒。四，他们没起床。五，他们没休息。 응용문형 1-2 一，你吃饭了没有？二，你们看电影了没有？三，你买啤酒了没有？四，他起床了没有？五，你喝咖啡了没有？응용문형 1-3 一，你吃什么了？二，你们看什么了？三，他买什么了？四，你喝什么了？五，老师说什么了？ 기본문형2 一，我跟他一起吃饭。二，他跟我一起吃饭。三，他跟我一起看电影。四，我跟男朋友一起看电影。五，我跟男朋友一起喝咖啡。六，他跟女朋友一起喝咖啡。七，他跟女朋友一起学汉语。八，我们跟中国朋友一起学汉语。九，我们跟中国朋友一起玩。十，我跟他们一起玩。 你吃饭了吗？ 我还没吃，你呢？ 我也没吃，咱们一起吃饭吧。 好啊，你喜欢吃什么？ 我喜欢吃汉堡，咱们吃汉堡怎么样？ 行，今天我请客。 太好了，快走吧。 您好。 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 我叫金炫景。老师，您贵姓？ 我姓王。金同学， 你吃午饭了没有？ 还没有。 那你跟我一起吃午饭怎么样？ 好。 米饭，米饭，面包，面包，蛋糕，蛋糕，三明治，三明治，比萨饼，比萨饼，方便面，方便面，牛肉面，牛肉面，意大利面，意大利面，鸡肉，鸡肉，鸡蛋，鸡蛋，炸鸡，炸鸡，猪肉，猪肉，五花肉，五花肉，牛肉，牛肉，烤肉，烤肉，泡菜，泡菜，火锅，火锅，生鱼片，生鱼片，寿司，寿司。电影，一起，咱们，午饭。我还没吃，你呢？我喜欢吃汉堡。我跟他一起吃饭。